这里怎么那么多尸骨？太夸张了吧！ 这就是冯异人最后的葬地。大禹王当年最后治理了黄河，于是把顽抗不上贡的一族全部灭了，而冯异族的尸体就被扔到这里。最后那个祭司一死，下了一个非常怨毒的咒，这里变成了人和鬼都无法进入的禁地，所以那些冯异族的人只能留在上面，这里他们无法靠近。而这个镇的镇眼就是那个人的灵魂。看这里尸骸的数量真的是非常夸张。 安宗拿过手电一照，拿下墨镜看着那些几乎都已经石化了的骨头。这里已经不能叫坟墓了，乱葬岗也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居然这里才是他们葬身的地方。他们没有敢贸然地开始往前走，而是注意着四周的龙壁。在这上面他们看到的是一条非常夸张的龙，而在这里看到的则是一层层黑色的龙鳞墙壁。最高的地方都达到了2米，可以说这完全成了一个大型迷宫。因为无法直行，只有想办法通过这些龙壁。用手电一照，上面居然还有反光。六子用手摸了一下说， 全都是黑玛瑙做的，这么一大块玛瑙简直就是奇迹啊。不对，这东西貌似又不是玛瑙，到底是什么材质造的？ 不知道，先不管这个，这里每走一步都可能引动机关。最要命的是冯异人多数都是崇尚最原始的河图术数，所以连我也不知道那套东西除了冯异族大祭司以外只有一个人通晓，那就是大禹王，其他人根本看也看不懂。 安宗听他那么一说的口气，很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，但是再仔细一想，又感觉他似乎认识大禹王的样子。安宗对他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了，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活着出去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三个人就像是探地雷一样，白毅先用宝剑往前推了一推，然后安宗也用脚先把那些骨头往边上靠一靠，防止地上有些特定的符号被掩盖了。骨头几乎石化了，有些已经和地面贴在了一起，他也不敢用力，总之走上去有些像是走在石子路上。六子依然走在最后，手里端着猎枪。白毅对他们说， 千万不要踩到什么东西，如果真的踩下去了也不要马上放开脚。 安宗拿出指南针一看，发现指针已经360度的瞎转了，看来这里的黑色岩石都有磁性，不要妄想指南针指明方向了。不过幸好白毅打了一团火，只要往火的对面走他们就能出去。这个时候安宗没有办法戴上眼镜观察四周，于是直接拿了下来，跟着白毅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当走出了十几步的时候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。 一鼓作气走下去吧。 白毅点点头，捏了捏手电筒继续往前挪。他们走得十分小心，几乎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四周的变化。渐渐的来到了第一块白色云母柱，这里抬头一看，发现里面居然封着一具女尸。女尸栩栩如生，而脸上套着一个古怪的面具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估计是个老年人。不敢想象居然在云母的石柱里面会有一具女尸，而最夸张的是这具女尸的指甲已经长得像是两条巨蛇一样盘了下来。 死而不僵，难道是僵尸啊？ 是人柱。远古河图有很多部分组成，其中就有各种古老的巫术阵法。 安宗想要看得再仔细一点，于是凑近了一看，突然那具女尸的面具像是知道有人靠近一样，一下子掉了下去，露出了一张白毛猿猴的脸来。老猿猴几乎是张着嘴呲着牙地面对安宗，翻出已经紫黑色的嘴唇和尖锐的牙齿，但他的身体的确是人类女性的身体啊。安宗被吓得一个趔趄， 六子看着这具古怪猿猴尸体，连忙拉住他们说， 别看了，快走吧。 说完就想要推他们，他们没有再继续看下去。当安宗一转身，他感觉好像踩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明显前面都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可以启动的机关呀。就听到一声咔嚓， 完了，中招了。 随后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转动了起来，他们还没搞清楚到底触动了什么，但是接下来就听到一声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推倒的声音，然后就是一声像野鸡的叫声。三个人的额头顿时都溢出了冷汗，渐渐的，安宗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朝这里靠近了，而地下的骨头开始不安定地发出一种被碾压的声音。白毅睁大眼睛看着他们，对他们喊道， 快跑，先跑到棺材那里再说。 然后带头抽出宝剑就往前奔去，安宗和六子也跟在后面。他们发现越是靠近中心，白骨越是多，每一次都要抬高膝盖才能跨过去，一跨就一脚埋入了白骨堆里。突然走在后面的六子一下摔倒在地上，他的左脸颊被一块尖锐的骨头划破了，他一边狂叫一边好像被什么东西往后拽。安宗发现有什么东西勾住了他的背包，回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那封在石头里的怪猿居然跳到他们前面，他奇长无比的指甲就要朝他们这里划了过来。白毅一看，快速的用剑一挡，六子依然被往后拖去，安宗连忙让他解开背包带子，他拉住其中一个登山扣一扯，背包就被拉走了，这才让六子得以脱困，连滚带爬的就往安宗这里冲，抓住他就说， 不对劲，这地底下还有东西啊。对了，这里怎么感觉变了？ 安宗回头一看，发现那个本来是白色的云母石柱变成了黑色的，而四周墙壁居然开始不停蠕动，仿佛就像是一条活着的巨龙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白毅，白毅此时无奈地喊道， 不管了，快跑吧。 六子拼命地抓住他的手， 你放轻松一点，我不会留下你的，你抓住我伤口了。 他这才哦了一下松开手，随后安宗就感觉有一样东西从他们后面冲了出来，那个巨猿居然就这么快地跟上了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六子的左肩这里被巨猿的手指甲刺穿了，他疼的一声惨叫，安宗连忙去拉他，白毅一刀把那个怪物的指甲给砍了下去，马上就从他指甲里喷出了许多绿色的脓液溅了他们一身。突然安宗感觉地上的东西又在蠕动了，这下是白毅被勾住，他用宝剑撑住地面，然后用另一只手一把把他们推了过去， 走，往前，不要回头。 说完就被往后拉，安宗想要回头帮忙，六子捂着不停在流血的肩膀说， 别添乱了，快跑啊。 说完他朝着白毅的头顶前方开了两枪，顿时白毅停下来，但是之后那个猿猴怪尸又向他冲了过去。就在安宗和六子想要继续向前帮忙的时候，巨大的墙壁又开始动了起来，蠕动的墙壁还没等他们救出白毅，就把他们和白毅彻底隔绝了。 糟了，这个东西很可能是活的，他是想要把我们和白毅分开。 往这里，这里有路。 安宗咬着牙心想不能等，于是继续跟了上去，也不管到底会不会再遇到什么机关。就在不远处依然可以听到兵器碰撞的声音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丢下白毅，推了一把六子说， 你先跑，我回去找他。 去找死啊，快点跑。白毅的那堆火把再这样下去就烧到头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连方向也分不清楚的。 不行，所以你先走，我不能不管他。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突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龙的其中一只爪，再一看发现这里居然是那具神秘棺椁的地方，位置移动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，仿佛像是空间完全被折叠了一样。六子捂着手臂疼得几乎要晕厥过去， 怎么这东西会出现在这里啊？ 安宗抬头看着回来的路，发现原本是地面在动，他们已经来到了最当中了。而那团指明方向的火焰所照射的阴影中，居然出现了几个人影，他们疯狂地跳跃着。